北京 time。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伟然，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首先将视线转向欧盟，还是那个老问题，难民问题继续深度的撕裂着欧洲国家。眼下呢，在希腊出现了难民管控中心的经费都严重不足的局面，相关的工作人员甚至有人半年已经没有领到薪水了，自己都快成为经济的难民了。然后呢，我们还要将视线转向南非开普敦，眼下南非正经历着史无前例的大旱灾，当地政府出台计划，决心要拉一座冰山过来缓解用水难。这构想听来是不可思议，但南非相关政府真的准备这么做了。在节目中，我们还要去探访纽约的养蜂人。好，欢迎走入本期的环球三十分。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将视线转向欧洲。眼下欧盟正遭遇着成立以来的一个最大撕裂，而撕裂导火索呢，则是困扰各国的难民问题。进入今年6月份以来，德国总理默克尔遭遇着自己第四任期以来的最大危机。身兼德国内政部长和基社盟党魁的霍泽夫扬言，他会无视默克尔及欧盟协商解决难民问题的政策，开始将到达德国前已在欧盟其他国家登记过的难民一一驱逐出境。这一言论几乎使好不容易达成联盟的德国政府濒临崩溃。直到7月2号的晚间，默克尔在最后关头达成了一项一致协议，暂时解除了燃眉之急。新的条款规定，在进入德国前已经在欧盟其他国家登记过的难民不会被自动驱逐出境，而是会首先被安置在德国南部和奥地利接壤的一个转移站。在这里，德国计划把那些被拒绝接受的难民送回到他们最先抵达并且签了接收协议的欧盟国家。虽说默克尔在德国政府的内部达成了这项妥协的协议，但是涉及到的相关欧盟国家却不干了，口水仗重新打起，更深的撕裂等待着欧盟。不过在大量难民首先登陆的希腊，人们已经等不了这么多了，因为钱已经不够了。好了，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来走进希腊，关注这一现象。 记者在希腊中北部一座难民接待中心采访时，这里的工作人员表示，他们对在布鲁塞尔闭幕的欧盟峰会非常失望，因为这一次欧盟各国领导人只是勉强就一些难民危机事宜达成了有限的共识，但并没有考虑到希腊难民安置中迫在眉睫的经费问题。目前希腊各地的很多难民营或难民接待中心都是在经费即将枯竭的状态下苦苦支撑着。 Και θα παραμείνουμε μέχρι το όσο του παραμείνει το κάτω. Η Νατάσα έχει να πληρωθεί 6 μήνες. Ο Γιώργος δεν πληρώνεται. Εγώ ήμουν υπάλληλος στην περιφέρεια, πληρώνουμε. 阿利克斯介绍说，这里的60位工作人员中有35位需要从欧盟的难民安置项目经费中领取每人每月450欧元，约合人民币3500元的薪酬，这个数字比希腊最低生活标准还要低约160欧元。然而今年以来，由于经费严重不足，这些工作人员的工资都难以按时发放。同时，这座难民接待中心内200多名难民儿童，特别是其中40多名不满周岁的婴儿的生活必需品供应，也因经费缺口巨大而断档。 据介绍，这座难民接待中心原本是作为一个临时过渡性质的难民营地而启用的。按照最初的设想，在希腊境内大部分滞留难民转移到其他欧盟国家之后，这座难民接待中心会在2017年底之前停用。然而，由于难民避难手续审批过程过于漫长，加之今年3月后进入希腊的难民人数又出现大幅攀升，所以这座临时难民接待中心到现在也没能按计划关闭。还有消息称，德国总理默克尔即将与希腊总理齐普拉斯签署一份协议，根据协议，那些跳过常规避难程序已经自行到达德国的难民将会被遣返回希腊。如果消息属实，希腊难民营地资源与空间严重不足的问题可能会更加突出。 虽说德国政府内部就难民的安置问题达成了妥协的协议，而这个协议的达成呢，也使以辞职相要挟的泽霍夫表示了满意。不过协议也带来不少新的问题，首先是奥地利不肯合作。奥地利政府立刻声明警告说呢，如果柏林在其边境遣送难民往奥地利的话，奥地利只能被迫原样奉还。奥地利总理库尔茨还警告说，这会带来加速欧盟内部开发边境系统崩溃的多米诺效应。其次呢，是意大利，尽管德国大多数的移民来自于意大利，但是目前意大利执政的新右翼政府表示，他们绝不会接受更多难民了，尤其是批评在难民危机中做得不够，没有足够分担的其他欧盟国家。据德国媒体报道，目前呢，德国与奥地利的边境管控一直存在，每年会有数千人在边境被拒绝入境，进入德国境内的难民人数其实是大幅的下降，预计2018年会回到2013到2014年的水平。事实上2015年大多数进入德国的叙利亚难民都获得了完全难民身份，该身份允许他们申请把近亲带入德国。不过从2016年初开始，至少大约四分之一的叙利亚难民到了2017年升至了二分之一，只能获得为期一年的一个暂时性的保护。2016年12月德国将一些未能通过申请的阿富汗难民遣返，曾经引起过国际人权组织的愤怒，而近两年来遣送出境人数仍在上升。近年来德国的庇护法也在紧急的收紧，例如2016年初德国安全部队被给予了检查新来者手机数据的权利。德国一个难民帮助组织的欧洲事务主任 Karl Kopp 认为呢，仍然把默克尔和德国视作难民政策的标杆是可笑的，假装德国仍有欢迎难民的氛围是错误的。2015年夏天时，那位难民总理默克尔早就已经不复存在了。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三十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这里是环球三十分，下面要把视线转向南非。南非首都开普敦正在经历着严重的旱灾，因为缺水加上居民生活用水量走高，再过几个月开普敦人恐怕连喝的水都要严格限制了。为了管制用水，开普敦政府目前严格的限制每户用水量，一户一人每天只可以用50公升的水。如此严重的干旱局面，南非政府开始认真的考虑是不是可以把冰山引入南非。冰山融化大量淡水，可不可以来缓解国家的供水紧张呢？好，我们来听下面的报道。 南非紧急情况应对专家尼古拉斯·斯隆去年就向开普敦政府提出了这个想法，但遭到了冷遇。不过斯隆坚持认为自己的计划可行。他分析到，每年有共计重达2万亿吨的冰山从南极冰原脱落，其中许多冰山会漂流到距离南非不到2000公里的地方。一座重约7万吨的冰山就能每天提供1.5亿升淡水，并持续一年，满足开普敦居民近三分之一的淡水需求。而且来自冰山的淡水杂质很少，只需经过简单的处理就能使用，十分便利。但脱冰山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为了减缓托运过程中冰山的融化，需要用织物包裹住整座冰山，并借助大型游轮用一张水下网来进行托运。即便如此，在耗时3个月的托运过程中，冰山还是会消瘦不少。 预计其质量的30%将会融化在沿途的海水里。这个项目预计耗资1.3亿美元，目前已经筹集了80%的资金。斯隆表示，如果能在近期开工，到明年的这个时候就能用冰山为开普敦的居民提供淡水了。从冰山中取水的主意其实已经不新鲜了，早在20世纪70年代，学术界便已提出这一构想。去年阿联酋的一家公司也在规划从南极托冰山，以解决该国水资源短缺的问题。他们的计划是用船从南极洲外海约1000公里处的赫德岛，把一座冰山拖回阿联酋东部的富查伊拉。如果成功，冰山所产生的淡水将够100万人饮用5年。然而到目前为止，工程操作中的巨大障碍和高昂的成本使得托运南极冰山的想法仍然无法付诸实践。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接下来我们要把视线转向美国纽约了。全球水资源量不断的下滑，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同时呢，在另外一个生物物种也在数量大幅的下滑，这就是我们熟悉的蜜蜂。蜜蜂采花是地球保持生态平衡的重要方式。难道养蜂收获蜂蜜只能够在乡村进行吗？一些国家开始尝试在大城市里收获蜂蜜，比如在日本首都东京银座商业街的顶层，还有像大阪大企业大厦的顶层，都出现了一些大箱子，这就是蜂箱。城市蜜蜂园里出产的蜂蜜，因为各地的花园不同、季节不同、颜色味道也都不同，但是都深受人们的喜欢。那下面呢，我们就要走进纽约，来看看在纽约高楼大厦里的蜂箱。 There's been a lot of buzz around beekeeping in the Big Apple since the city legalized it in 2010. According to New York City'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Mental Hygiene, there's more than 330 registered hives, with businesses and hobbyists alike keeping them everywhere from back gardens to rooftops. 每天一大早，安德鲁·科特就开始了在纽约市的屋顶巡游，目的就是为了检查他设立在纽约市各处的蜂箱。作为纽约市养蜂人协会的主席，安德鲁鼓励人们都来尝试这项甜蜜的工作。 Well, here in New York City, I maintain 103 beehives, so probably roughly a third to a quarter of the beehives in New York City are under my care. And I take care of bees for people on private residences, on hotels, on restaurants, people being cognizant of the difficulties facing honeybees.On a worldwide level, has brought them to the forefront. 几年前，安德鲁帮助盖斯·瑞克尔在自家面包店屋顶安装了一些蜂箱。瑞克尔的蜂箱每年能够生产约25到30公斤的蜂蜜，他会留下其中的20%用于面包制作，剩下的制成蜂蜜卖给来店里的客人。 A lot of people love it because it's very local, obviously.You get some character of the honey depending where the honey is coming from, and we try to do the right thing for the community. 近年来，全球蜜蜂数量骤减，由于蜜蜂传授花粉对保持生物多样性、提高粮食产量等各个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不少国家和地区为恢复蜜蜂数量做出了不少努力，比如禁止使用某些可能引起蜜蜂死亡的农药，以及鼓励民众养蜂等措施。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三十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这里是环球三十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2018年联合国人口奖。人口是世界发展的根本问题。联合国在1981年设立了人口奖，来表彰那些为增强公众有关人口以及人口解决方案做出卓越贡献的个人和组织。今年共有3位获奖者，他们是一位医生和2个人道主义组织。这位医生就是在加勒比岛国安提瓜和巴布达被当地人称作艾滋大夫的医生，他在这里的艾滋病防治领域展开了一系列工作。另外呢，在美国和以色列有2个非政府组织， 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一个致力于妇女健康，另外一个呢，专门致力于为发展中国家的儿童治疗先天性心脏病，其中包括了大量来自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的土地。好，我们来听联合国电台记者黄丽玲的报道。 今年的联合国人口奖有三位获奖者。于纽约总部举行的颁奖仪式上，常务副秘书长阿米纳·穆罕默德和人口基金执行主任加奈姆向获奖者颁发了奖项。他们分别是来自安提瓜和巴布达的家庭医生拉姆奇，致力于推动全球性健康和生殖健康以及生殖权利的古特马歇尔研究所，以及以色列非政府组织救治儿童的心脏。第一位获奖者拉姆奇是一位家庭医生，在过去30多年里，他一直在安提瓜和巴布达致力于艾滋病的防治，而被人们亲切地称为艾滋大夫。加勒比是世界上仅次于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受艾滋病影响最深的地区，该地区的艾滋病发病率约为 1.3%。 拉姆奇年少时在英国接受教育，后来到牙买加学习医学。他说他感谢上帝给了他机会去帮助别人。拉姆奇获奖的原因不仅在于他热衷于艾滋病防治，更在于他在一些全球都具有领先意义的实践。 In the early 90s, I started treating patients with HIV. 我很早就提倡，在感染者一旦检测出艾滋病毒后，就立即接受抗逆转录病毒治疗。但我遇到了很多阻力，因为这不符合世界卫生组织的艾滋病治疗指南。世卫组织当时建议，在艾滋病人出现症状以后才服用抗逆转录病毒药物。但随着大量事实证明，及早开始抗逆治疗能够有效控制感染者体内的病毒量，从而推迟和避免感染者患病，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世卫组织在2016年通过了新的指南，提倡在检测出病毒后立即进行治疗，但那时这种做法在安提瓜和巴布达已经开展了近20年。 拉姆奇的另一项倡议是在2003年提出让艾滋病人在家中自己进行检测，他认为这样有助于保护感染者的隐私，促进检测。但他同样遇到了来自国内外很多同事的反对和批评，他甚至被指责为不负责任。然而大约在10年后的2012年7月30日，在美国，人们从此可以在家中进行艾滋病毒检测。拉姆奇还积极致力于公共宣传，提高人们关于艾滋病防治的知识。在他指导下完成的这个音乐电视作品，用通俗诙谐的歌曲和表演告诉人们艾滋病毒的传播方式以及如何加强保护。这首短短的歌曲甚至包括了预防母婴传播的知识，而阻断艾滋病毒的母婴传播正是拉姆奇的另一个贡献。 It was recognized since 1983. 婴儿可能在子宫中通过阴道分娩时或接受母乳喂养时感染艾滋病毒。我们采取的措施就是进行剖腹产，给婴儿提供配方奶粉，同时给母亲提供药物退奶。通过这些措施，我们在安提瓜和巴布达彻底阻断了艾滋病毒的母婴传播，并且得到了世卫组织认可。 美国的非政府组织古特马歇尔研究所也荣获了今年的联合国人口奖。该研究所成立于1968年，致力于在全球推动性健康和生殖健康，保护生殖权利。古特马歇尔研究所成立半个世纪以来，逐渐成为了一个高质量的性与生殖健康科学研究的可靠来源，填补了一些重要的知识空白。用常务副秘书长穆罕默德的话来说，该组织还成为了一股卓越的促进将证据转化为政策变化的力量。该研究所的主任安·斯达尔斯接受了颁奖。 During our first decade, our work focused on the United States. 在我们成立后的第一个十年，我们的工作集中在美国，并且改变了美国妇女和年轻人获得性与生殖健康服务的渠道。我们的研究导致在美国全国范围内建立了家庭计划诊所网络，以满足中低收入妇女没有得到满足的服务需求。这个网络现在每年为400万妇女提供服务，但现在网络是否继续存在受到了威胁。我们这些年的工作记录了美国的青少年当中意外怀孕的规模和后果， 这激发了采取行动，使青少年获得了保密的避孕服务和基于学校的全面的性教育，并帮助青少年能够掌控自己的性与生殖生活。所有这些行动导致美国青少年的意外怀孕比率降低到历史低点。 Adolescence rate of unintended pregnancy。 在计划生育界，有一个被最常引用的数据，截至2017年，全球发展中国家有 2.14 亿妇女对现代避孕措施的需求没有得到满足。这一令人震惊的数字促进了对发展中国家避孕服务的大量投资，其中包括动员了数十亿美元来支持世界上最贫穷国家的避孕服务。这也是古特马歇尔研究所近40年来着眼于全球开展的工作所发挥的作用之一。该研究所的另一个关注焦点是堕胎问题，并研究了24个发展中国家的意外怀孕发生率、堕胎率及其后果。斯达尔斯也以此为例，说明了他们是如何以事实和证据来促进政策改变的。 As everyone in this room is no doubt aware, 在座的每一个人都知道，在世界上所有的地方，堕胎都是一种常见的操作。每年全世界有5600万例堕胎，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在法律禁止或限制堕胎的国家和那些可以合法堕胎的国家，堕胎发生的频率是一样的，但关键的不同是安全性。在秘密情况下进行的堕胎通常是不安全的，会给这些女性和她们的家庭造成严重后果。每年有23000到31000名女性因堕胎造成的并发症而死亡，每年有700万女性因此接受治疗。这700万的数字仅是冰山之一角，有4000万女性承受着不安全堕胎导致的后果，但从来得不到他们所需要的医疗帮助。贫困妇女、农村妇女和年轻女孩是最不容易得到安全堕胎的，因此而面临的最大风险甚至导致死亡。我们与合作伙伴所记录到的堕胎的规模和后果，为这场本来可能是充满争议、情绪化而缺乏事实的辩论提供了依据和基础，并促进了采取现实可行的政策。 在世界上出生的每100名婴儿当中，会有一名有先天性心脏病。尽管大部分情况都可以得到纠正，但由于缺乏医疗设施和具有专业技能的医生，这些孩子当中有很多会在20岁之前夭折。在以色列，有一个名为救治儿童的心脏的非政府组织，致力于为发展中国家的儿童开展心脏手术治疗。救治儿童的心脏的首席医生萨索介绍了该组织是如何发起的。 The place is Ethiopia. 15-year-old street boy Yared. 1995年，在埃塞俄比亚，一个15岁的男孩由于一种心脏病而生命垂危，他被转到一个地方医院。幸运的是，埃塞俄比亚的治疗医生紧急把这名男孩送到了以色列。他的手术是一个巨大的成功。这次手术不仅拯救了他的生命，同时触发了他后来在自己的社区做出贡献。他受到了教育，后来开办了一个学校，收留了上100名孤儿和其他可能会处于流浪街头的境地或危险中的儿童，给他们提供食物，让他们接受教育，鼓励他们实现自己的最大潜力。 为这名男孩做手术的医生名叫阿米科汉，他曾在80年代在美国军队服役期间派驻韩国，并且为35名韩国儿童做过心脏手术。在他离开韩国前，这些家庭送给了他一个价值5美元的奖牌。在为这名埃塞俄比亚男孩治疗后，科汉创立了救治儿童的心脏，并使其逐渐发展成为以色列最大的国际性人道主义非政府组织。不幸的是，科汉在2001年攀登乞力马扎罗山时遇险身亡，但该组织的其他医生们仍在继续他发起的事业。韩国家庭送给他的奖牌至今仍然挂在他们的办公室内。 Since its establishment in 1995, Save a Child's Heart 1995年成立以来，我们已经拯救了来自57个国家的近5000名儿童的生命，让他们能够成长为健康的成年人，让他们能够实现自己的潜力和梦想。在这些儿童当中，有2000多人来自西岸和加沙地带，300多名来自伊拉克和叙利亚，现在就有40多名来自各个国家的儿童正在我们的医疗中心接受治疗。 There are 44 children being treated now at the Volson Medical Center in Israel。 萨索表示，拯救一个生命就是拯救世界，他们想使曾经罹患心脏病的儿童过上更健康更富有成效的生活，并为自己的社区做出贡献。从这个角度来说，救治儿童的心脏非政府组织的工作不仅仅是治疗心脏，他们所感化的是心灵。就像其他两位获奖者一样，荣获联合国人口奖当之无愧。 刚才为您介绍的是今年2018年联合国人口奖的获奖者和获奖组织。到这儿，我们今天的环球30分节目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您的关注，也请大家关注北京外语广播的官网 www.am774.com 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通过北京外语广播的新浪微博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外语广播更多的节目资讯和我们丰富的线下活动。好了，各位朋友，下次节目再见。 有一种古老的食物吸引着东西方的味蕾，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之后传到阿拉伯帝国，大约公元八世纪开始风靡亚洲欧洲的厨房，它就是面条。人与美味无国界，世界与你零距离。 北京外语广播，聆听彼此，走进你我。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见证变迁，一砖一瓦也关情，记忆擦亮传奇，精华儿女多才俊， 人才怎么着？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胡同里的故事，故事里的胡同。Radio 774声音在耳边，世界在心里。北京外语广播，聆听资讯，分享优质生活。